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最少的問題啦，咁同埋呢個佢個咁就都係十月頭左右過嚟做本身嘅。 咁係啊，佢而家就會話嗰條罪就係行為不檢，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嘅。咁係啦，喺裏頭咧同埋拘捕嘅過程，警察係冇任何即係啲粗手粗腳啊，係幾好禮貌嘅。 我就係、是、同樣都係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啦。暫時就保釋金就$100啦，係啊，咁啊自簽擔保咁樣。係啦，咁啊嚟緊十月中啊，唔係嚟緊九月中都會再翻再報道多一次。暫時就係拘留咗我哋 就未正式落案，落案起訴嘅，係啦。但就走 曬 所有 嘅 程序，亦都 做咗俾。係啦，途中亦都係唔準我哋係打電話去俾親友啊、律師等等啦。咁啊，問佢哋點解，亦都冇話到你，亦冇話到個理由啦，只係敷衍了事等等啦，係啊。 主要都話上堂睇啊。 係啊，係啊。 咁啊，休息啦， 先。多謝各位關心先啊， 多謝曬。 好， 辛 苦曬，辛苦曬。 嗱，琴晚咧就係呢個咁樣嘅最後四個嘅手足咧就放埋出嚟啦。咁影片有一個咧就拍唔到嘅，咁啊因為搞再晏一啲嘅時間先至放埋出嚟。 因為老蕭話你同我係人渣嚟嘅，叫啲僆仔去公民光明。 我都覺得係，其實我都覺得係，其實 你自己又唔撚做 嗰啲，你都未，我自己唔撚做，我哋文有文鬥，武有武鬥，乜撚都做。 我都有做啊！我屌你，我真係準備擔保你哋啊！ 係啊，你好彩 帶埋現金， 好彩你嚟啊！我冇錢擔保，好彩你喺度啊，大佬真係嚇，呢個好緊要啊！ 大鑊嘅 嗱，即係頭先嗰節就分析咗啦，都唔係話否決就得嘅，都係有好多空，好多空。嘅好多破綻嘅，咁所以公民抗命都要持續。嗱，啱啱發生咗喺九月一號、9月2號呢個大規模嘅嚇、即係可以話係滅門式咁樣去嚇剿滅呢個咁嘅義工民咁樣咁啊去拘捕咧， 剿滅唔到咁啊， 剿滅唔到，剿滅唔到， 煩你啫嘛。 嗱，第一件事咧就係咧遊行咧士氣都仲係 OK 嘅嚇、大家都係仲係有個抗爭嘅決心喺度。咁但係咧就我哋都要考慮即係有方法去要降低嘅成本啦。 唔係，我哋首先咧即係一定要。即係同嗰啲即係被捕嘅手足咧，即係我哋同佢打氣嘅。 係 呢、這個同埋所以點解我禮拜四做完節目我都撲過去咧？禮拜一做完節目都撲過去咧，就咁解啫嘛。所以我一做完節目，阿台長已經話：喂，今晚係咪要過去我間啦？咁佢咪同我過嚟咯？ 唔係你而家要撲過嚟，要擺低錢俾我，大佬。 唔係呢個錢係其次啦，即係咁啊，即係都知道需要擔保噶啦。到時佢用銀錢咁，係咪未必係咩？咁呢個即係主要，我哋就係要同啲即係與公民嘅手足咧致意嘅，係咪？即係大家即係辛苦，係嘛？咁但係有冇價值咧？就即係我哋而家真係要去思考呢啲問題嘅。仲有嗰啲家長， 係啊， 即係我哋就真係要同佢， 我真係唔好擅長應對呢。 即係你就係要即係向佢哋咧， 下次就靠你， 要表達 你有親和力啲咧。 唔係，我講過好多次嘅，我哋對於啲即係比較細嘅嗰啲即係手足咧，我哋會要問過佢嘅。你即係唔好下下一吹雞咧，啲人嚟咁，但係有啲人你要諗清楚，你係可唔可以承受有機會俾人拘捕？一定要咁樣先得嘅。 要問 係啊， 知唔知㗎？ 你明唔明？你有啲人係因為你去到現場，咁佢受嗰個氣氛感染，佢又跟你去衝咁樣，咁樣㗎嘛？會係。 唔係呢個都係值得高興 的。所以呢個係要諗一諗㗎，值得高興，值得高興。但係同時我哋 年輕人又一定係衝 得到錢。係啦，我哋都要有一個即係譬如每一次我哋即係去組織呢啲行動嘅時候咧，都係要話俾啲手足聽。 其实我呢手足去冲嗰啲咧，或者走去抗争嗰啲，佢哋都知道应该会付出啲咩代价， 都有心理准备嘅， 都会有心理准备嘅。咁但系今次会发生咗有啲比较细啲嘅，然后佢家长担心，咁我觉得即系特别系你老人家咧，你就要即系同啲家长。啊，讲唔好意思嘅，大佬， 我系 系啊，呢个真系噶，唔系讲笑啊， 唔系都唔系细嗰啲啊，有啲即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嗰啲，都要向老公交代啊，嗰啲咁样，我听个老婆唔见咗， 咪就系啊，好似阿 B 咁样，咁你搞成晚，系咪阿 B？ 系咪我睇到，哎呀，阴公翻嚟可能又嘈交，屌一大镬，今晚系咪先？系咪？翻到又嘈交，咁啊可能会，即系我哋有时要体会下我哋啲手足，即系吓。佢哋都可能會有啲即係咁嘅問題出現嘅啊！咁但係呢條路就真係好難行。 唔係呢個都係即係為香港， 即係我哋係內外交困㗎嘛。即係其實都冇乜內嘅啦，唔家產嗰啲我都當佢外人嘅啦，係咪？屌你日日喺度抽你水，日日抹黑你，我啲全部都當佢賊嚟嘅，當佢敵人嚟嘅。你講佢難聽啲，係咪？即係我嗰日苦口婆心講嗰啲咧，大家唔好誤會。我叫你停止罵戰啫，冇叫你採撚翻佢。OK。冇叫你同佢合作，因为冇得合作㗎喇呢啲人。你点合作啫？你睇公民党呢个契弟係咪面目可憎，拘捕合理咁样。喂屌你，喂你公民党新界东支部委员，我屌你真係问下汤家华，屌系咪你教佢做先。屌你咩，因为汤家华接受唔到我哋呢种暴力㗎嘛，佢话。 大壮党嚟㗎 嘛。 大壮党话拘捕合理。 接受唔到我哋呢种暴力㗎嘛，汤家华。所以一定要写封信问呢个新界东主委，即系公民党嘅汤家华，系咪你授意呢个彭乜春啊？屌你咩做呢件事呢？ 彭显涛 系咪你授意佢做呢？唔好话我老人家氹气，我又继续讲啊！屌你，因为我中意呢啲咁嘅重复又讲，咁佢先死得快啲啊嘛！屌你老味真系，系咪先？ 嗱，对于呢一个咧，嗱，第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士气要继续啦，因为抗争都系。走唔出呢條路㗎喇咁樣，咁但係即係都呼籲大家做好即係心理準備，同埋要做好保護自己嘅措施，所以我係贊成大家蒙面嘅，其實即係減輕嗰個抗爭嘅成本，係減輕抗爭嗰個代價，係即係你係應該要有聰明嘅方法去保護自己，呢個其一。所以點解我嗰日咁緊張講落去呢，就係、是、其中有一樣嘢，就係話有冇搞撚錯啦，冚家產成班人個示威都散，你老尾你圍捕返佢哋，封住佢哋，然之後要所有人交個人資料，咁你咪變撚咗以後嘅所有游行示威都变撚咗係记名式嘅游行示威，出親嚟一次就要畀个资料你，屌你冇啦可能㗎嘛，咪先你要解释畀我听㗎嘛，大佬因咩事呀，屌点知我讲几句我都未有时间去同啲警民关系科周旋，我讲三几句说话冚家產就拉鸠咗我啦， 主要就因为个沙子唔妥，你走埋嚟指住你，我而家就拉你，咁嗰啲差佬咪即刻拉你囉。 好老实，唔系其实我入到去又抛成晚，跟住我又收到好多消息，呢只上面有指示㗎啦，有高度嘅指示，系讲撚明要拉，讲撚明要拉，见到黄仁达就如获至宝添，咁同埋你一拉咗咧。我想講，我一滴上豬籠車嗰一下，我一滴上豬籠車嗰一下，跟住然之後啊，已經講撚定，已經 拉早咗，因為我本嚟去現場噶嘛， 係啊， 我本嚟要去軍閲噶嘛，咁但係阿秀慧就通知我話，喂，而家拉曬咯，咁咪你要去灣仔警署啊，咁樣嘛，我仲戇居居去咗舊灣仔警署，你知唔知啊？ 係嘛， 如果舊灣仔警署搬咗軍你廠街啦嘛，已經，如果蒙查查一時唔記得，咁啊。叫你揸車車咗我去舊灣仔警署咯？咦，唔係喎，軍你坐監就兜翻我圈去軍你坐監。咁如果我去咗軍閲嗰陣時，你未拉嘅時候，可能我都拉埋喎。 係啊，係啊，唔係係噶，其實係噶，我話俾你聽，因為我其實我落得去我就預咗拉噶，我落得去就預咗拉。但係我嗰一個部署，譬如我已經係我特登打電話俾你啦，你嗰陣做緊節目啦，我叫你節目度吹雞啦，我喺 Facebook 周圍吹雞啦，叫曬大家 contact 動員吹雞啦。因為其實最初喺軍閲嗰度，我哋人數係唔多噶嘛，嗰個係甚至乎係唔使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添咁嘅人數。咁啊，跟住然之後咧，所以係唔成咩非法集會嘅最初。咁跟住然之後咧，我落到嘅時候，我諗住係先動員一班人，然之後咧就去翻就話喂反包圍你，就唔可以俾你咁樣去攞個人資料變咗記名示威。點知我未做呢個部署就已經俾人拉鳩咗，我落去議論兩句就已經拉咗。一上去警車嗰一下，嗰個大 Sir 就已經講你喂呢、这個唔走得啦，今晚係已經講住啦咁樣。跟住我入到去嘅時候，已經成班差佬喺度，即係做完去咗朝頭早做完啲搜證工作嗰陣，已經講喂，究竟係邊個鐘計起係計佢48個鐘嗰啲咁樣，即係有心理準備係要拋我48個鐘。 即係想係要。 你有個 court bell。 我有 court bell， 仆你個街，我有 court bell， 我出去受審。如果唔係咁樣走唔到出嚟。好啦，跟住另外嗰幾個，即係有上面嘅高嘅指示，係要剿滅你呢一班人㗎啦。即係當然佢剿滅唔到，即係嚇嚇你，等你呢班人打擊你。喂，同埋嗱，琴晚譬如另外嗰個機場嗰、那個示威嗰、四名手足拉咗去荃灣警署，四個人，有三個人係拘留咗廿幾個鐘頭以上，跟住有另外一個咧，就係因為之前上門拉嘅時候就 miss 咗，就冇拉到，咁然之後咧係琴日下晝先至自己去翻報到，咁跟住咧，然之後夜晚十二點幾咧就放翻出嚟啦。點解咁撚快咧？最後嗰、那個其實又唔係特別快嘅，其實係正常程序嘅時間嚟嘅。咁點解最後嗰個正常程序時間之前嗰三個唔係？因為你飛走撚咗啦嘛，屌你老尾，撲你個街係咪先？點解一定要？點解嗰一晚一定要大規模拉撚曬你哋？然之後就係因為知道你哋呢班咁嘅人係會喺你飛在港嘅期間不斷咁樣示威啊嘛。然之後就要保住阿李飛嘅面子，跟住然之後，凡係呢啲會喺呢幾日行動嘅尋家產拉鳩曬佢，起碼等佢出唔撚到嚟。好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咁我哋係咪完全即係嗱？雖然話有心理準備啦，亦都預咗要付上代價啦，咁樣嗱嚟緊未有正式起訴嘅程序，不過多數都有噶啦。尤其是係機場示威嗰幾個咧，佢嗰個搜證咧係直頭咧一拘捕完之後咧係準備定埋嗰啲人咧係做刑人嘅程序嘅咁樣，咁啊所以嗰個喺個睇佢嗰個搜證功夫嚟到講咧，我都覺得係會開案嘅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即係早準備啦，呢、這個遲啲再講啦。進入咗司法程序嗰啲，我哋再去處理啦。但係第一樣嘢就係話，唔係淨係俾你拉嘅，唔係淨係俾你拉，因為對於政府嚟到講，佢控告你，屌你諗起佢冇本咁呢樣嘢，係咪告你啦？煩擾你啦，等你加啲律登，你又要請律師啦，又要增加費用嗰啲咁樣。咁但係咪完全冇嘢反擊咧？咁樣又唔係嘅。嗱，第一樣嘢，喂！我俾人拉嗰一日，你老尾喺呢個咁樣嘅軍閲外面，屌你老尾非禮我老婆啊！仆你個街，你唔係拉講笑呢單嘢係咪先？非禮我老婆啊！咁呢單琴日就已經去咗灣仔警署度報案，同埋咧係會去投訴嘅。 咪你要針對嗰四個女警？ 係啊，死緊！我話俾你聽， 佢撳住啊，受惠嘅當時係 佢係撳住佢，跟住話冇非禮你，冇非禮你咁樣拉走佢啊！ 佢話冇非禮，即係有啊嘛，因為嗰兩即係證明嗰個係差佬啊嘛，便衣噶嘛 嚇。 咁你點樣你可以話冇非禮冇咁嗰個冇着制服嘅喎？ 係啊， 而家係咪啊？咁你話你點睇到一個冇着制服嘅，當佢係一個市民啊？ 係啊， 咁講緊就係差人嚟嘅大佬。 嗱、所以咧呢個咧一定會繼續。 但你如果冇片咧，你好難入到佢。 有啊， 你就可以入到有片啊。 有啊，有片啊，即係喂，起碼喂，就算非禮嗰個我 charge 你唔到，你嗰幾個女警都一定係有問題。 當時有一個穿便裝的不知道是什麼人，總之走去即推受惠、 啊、 雙手推他胸前， 不是揸下去仆你街，是冚家拎下，跟住然後那四個女警拉住他，又說沒有非禮地拉走他，跟住我老婆說要落案又不幫他落案，這個警察投訴，昨天就去了警察投訴科的了。跟住然後我們會再去監警會再做一次的，是會再做一次的 ,OK。好了，另外一件事是什麼呢？另外一件事就是呢，昨天那四個、其中有三個手足啦，是拉了去這個這荃灣警署那裡呢，是拋了20多個小時。第一件事，有一件事要講清楚，不是努力給你去拋48個小時的，其實是沒有這個這樣的法律權力的，你哋冇呢個咁樣嘅權力，係一定你鍾意拉返嚟就拋48個鐘啊，發神經啊吓，撲你個街，我即係你係要有合理嘅理由啊，你要合理嘅理由，你話俾我聽你嘅搜證工作點解要咁耐，究竟呢廿幾個鐘頭你做咗啲乜撚嘢，點解唔可以放返佢哋出嚟。嗱，我哋呢一 part 呢就一定會去投訴嘅，係一定會去投訴嘅。咁好啦，有人就會話啦，你投訴投嚟做乜嘢啫？咁樣你都唔會，即係佢哋自己嚇、自己人查自己人都實唔會有結果。我屌你啦！我寫 report 都寫撚死你啦，吳家產！我而家就逐個輪流嚟排隊嚟投訴，監警會我哋又去，這個咁樣嘅警察投訴科又去，係單單我哋啲投訴，睇下你係咪咁撚過癮，次次嚟要拋鳩我哋十幾廿個鐘頭啊！你而家就每一次要拋鳩我哋十個鐘頭，你就所有參與嘅警員，而家就要求你，唔該你每個警員寫翻個 log 書出嚟，話俾我聽，你每個鐘頭做乜撚嘢，做乜撚要搞咁撚耐？全部同我寫返曬出嚟，撲你街，所以係會全部去投訴㗎。嗱，呢三個拋咗成廿幾個鐘頭以上，係一定會投訴，呢個此其一。第二樣嘢，呢三個熱血公民嘅成員，俾呢個荃灣嘅警署 呢、這個咁樣嘅新界新界南重案組，新界南重案組去拘捕咗之後，就唔俾佢哋打電話聯絡屋企人。點解唔俾佢打電話聯絡屋企人呢？嗱，琴日呢幾位被捕嘅成員，佢哋嘅家人都喺呢個荃灣警署嗰度。咁終於呢係去到廿幾個鐘頭之後，去到直至到琴晚嘅七點幾嘅時分，先至終於有一個嚇、啊，即係處理呢個案件嘅警員出嚟，姓黃嘅嗰個阿 Sir 唔記得咗叫咩名，嗰、那個黃 Sir 就先走出嚟交代究竟發生咩事。吓、啊、拉咗乜嘢？做乜嘢要咁耐？咁然之后咧，系佢哋系佢亲口向我哋嘅成员嘅屋企人，同埋喺我面前，佢就讲咗个说法，就系、是、话，因为我哋知道，因为冇理由拉咁捻耐，连佢屋企人都唔知噶嘛。咁点解连屋企人都唔知咧？就因为佢唔俾佢通知屋企人。点解唔俾佢通知屋企人咧？嗱、那个讲法超级好笑啊！嗰、那个警员嘅讲法就系话，因为涉案嘅呢一单案，仲有其他嘅人未拉到。有在逃人士，咁所以呢 我嘅串通 就唔俾你去聯絡外邊你嘅屋企人，就係、是、為免咧防止咧，因為咧，如你係你哋有可能會通知到另外嗰個在逃人士，咁所以咧就唔俾你接觸，直至到咧係拘捕埋嗰一個啦，咁就可以俾你接觸啦。如果你永遠都拉唔到咧， 永遠都唔可以打電話。 咁啊，永遠都俾你咁啊，咁啊，唔通俾你拋足48個鐘，揾唔揾到，就一路唔俾你聯絡外界，跟住放翻出嚟，然之後又有新嘅理由，又拉鳩你一次，然之後又拋你48個鐘，咁咪俾你玩撚曬家產，終身監禁都得啦，你老母， 真係大鑊嘅。 喂，你呢個完全講唔撚通啊！嗱，同埋呢個唔係呢個係琴日我哋記錄低咗啦，係你哋嘅警員咁樣講出嚟，呢壇嘢撲撚死你啊，撲街！呢、這個係等同，即係呢個係非法禁 判。撲唔死佢嘅，呢、這個會煩死佢咯。因為你要有啲程序啊，好多 paperwork 要 做。係，撲死就一定唔會撲死，但係即係我哋係唔會坐喺度唔撚做嘢。因為有啲人就會話：喂，冇意思喎，咁樣咁佢咪解嗱？佢係有理由嘅，佢為我即係個法律嘅知識咧，就係話唯一有理由唔俾你通知外邊嘅人，就係話會阻擾到佢嘅調查。咁你咪解釋幫我聽點撚樣阻擾到個調查啊？你冚家又寫撚到我哋滿意為止啦！屌、你老尾，就要你日寫夜寫撲你街！ 寫得十號。 喂，你而家理區，你政治檢控我哋，你都係咁諗住煩撚到我哋死噶嘛？你老味你識嚟，我哋唔撚識嚟啊！撲你一街，我哋嚟投訴都係冇成本嘅，咁解慳曬少時間。 喂，阿陳老阿講啦，而家即係告唔告就未知啦，係咪？咁但係你睇下拉嗰500多人啊，冇告到冇告到噶， 冇 告到噶。佢唔係佢有選擇性噶，屌我哋當年2011年佢就告啊， 係啊， 佢有選擇性噶。嗱，即係你而家睇呢個告唔告，你就知道啦。屌你，佢真係後代你嗰啲泛民主派嗰啲人噶嘛？ 係啊， 你明唔明啊？好明顯，對我哋就屌即係手起刀落噶嘛，啱唔啱？咁其實我哋應該值得高興嘅，因為我哋有影響力，你冇啊嘛，屌你老味啫，好簡單啫嘛。你有時都要屌精神勝利法噶嘛，係咪？要成日俾人單打，自己單打自己都得啩，啱唔啱？係咪？ 唔係，但係即係喺個處理上面嚟講啦，即係嗱，第一樣嘢就係話，喂，唔可以俾你開一個咁嘅先例，你中意拋幾耐就拋幾耐，你可以中意用你自己任何編織出嚟嘅理由，就俾佢唔準去聯絡外邊嗰啲咁樣。所以我哋係煩都煩緊死你，我哋會排隊嚟噶啦，由即係唞翻一兩日啦，俾啲手足唞下，一輪又開始，我哋又煩都煩緊死你，就日日就嚟投訴啦，撲你街，去撚曬監警會，去撚曬投訴科嗰啲咁撚樣。咁係同埋就係、是，同埋有另一個咧，另一個咧就係、是、咧，呢個其實警員嘅態度咧，真係開始變得真係相當之差，相當之差。跟住直頭拉咗上去之後咧，直頭就係話：喂，相都影完啦，你哋仲想點嗰啲咁樣？呢啲啊真係左膠類似嘅，撲你街。即係對所有示威者都係咁嘅睇法， 係啊， 咁但係唔撚理啦，而家就即係全面開戰㗎啦，嗰啲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嚟緊會做嘅另一個會做嘅嘢啦，咁同埋嗰個抗爭亦都係唔會停嘅咁樣，咁啊留意我哋嘅留意我哋嘅網站同埋留意我哋 My Radio 同埋《月時報》 11月7號、8號、9號。記得買飛， 而家咁啊，當然要繼續支持我哋買飛啦，買要少你喂，第五期未買嘅今日好買啦，因為聽日就會派第六期嘅書啊，嗰啲咁樣。第六期竟然唔脫期嗰個好嘢，我話俾你聽，因為佢 output 嘅時間就是我被捕嘅時間，咁撚樣都可以出到本書唔脫期，呢、這個真係神蹟嚟嘅咁樣。好咁啊，即係繼續大家支持，我哋會繼續嘅行動，同埋繼續支持我哋嘅 talk show 同埋我哋嘅書咁樣。咁同埋係因為嚟緊我哋都會再招募新成員，因為拉咗好多要補充 翻 新， 拉咗嗰啲仲喺度咩？講嘢調皮 教， 發覺真係 教，要多啲人手， 多啲人手，招募新成員。 結束埋投票先啦，結束埋投票，講埋投票結果，我哋呢一節就完啦，跟住去食嘢。 好，雙傑 end 咗佢。 唔係呢一次嚟今日嘅節目完。 今日節目完。 今日嘅節目完。 但我哋遲咗開始喎，我哋遲咗開始喎。有冇驚即係縮水啊？ 唔係，咁你休息嘅時間又短啫，唔好計呢啲啦，網台啊，求緊啲嘅。哎，你真的不准时的，不嬲惯了了你。 喂，讲下投票结果。 好，那我结果出来了，就是共产党会用什么方法令到政改通过呢？那投票结果第一位就是拉几个泛民跟手硬过，那就31票 65.9%， 跟着政治检控9票 19.15%， 然后提委会加入民选委员就5票 10.64%， 跟着就是提委会门槛下降至 1%， 即是说梁家杰说可以接受那个就2票 4.26% 的。 没什么可能的，第三个选项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差不多，那我们就吃早餐好吗？ 好 好，拜拜 拜拜。